失去左右，只有节奏感能够互相记住。是世界，全世界需要的是速度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是什么在做主？是世界，全世界是一个大荧幕，你跟他的一样的脚步。不如跳舞，聊天倒不如跳舞，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。在撒野。

眼眶

苍白的刺绣，管你有多么失措，别再叫我醒来是最致命的脆弱，我明明都懂，却任凭厮笑着，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何，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，而是一种虚荣，永远的才显得多么粗糙，我陷入满目荒凉的宽容，成全了你玩弄中爱的天后，若爱只剩诱惑，只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折磨，